红尘。 谁的秀发如烟，晕染了那一年，你的微笑间情话风和美，都捧不过妆眼，恰逢是一少年，你檀香惊醒我的鼻尖，灯下断烟无眠，提笔难落书卷，纸上你远去，唯有风光念。红叶拾几杯水，都去香山残雪，花风染手白卷。你身后风吹一夜，关注间四声告别，梦未见。做了一层层的鞋，我烂好灰烬尘缘，云不回爱的瞬间，落叶卷是一样画风冷冽，你身后孤星一绝，把皓月剪成飞雪，人未远做了一冷冷点点，花风染手白卷，你身后风吹一夜，关注间四声告别，梦未解，做了一层层的鞋，我烂好灰烬尘缘，云不回爱的瞬间，落叶卷是一样花风冷，想惊醒我的鼻尖， 关上了窗，还能跟着风去游荡， 快乐或是忧伤，如果你在我身旁，我会抱你或是期望你闪着泪光，求我原谅。还要在这样的晚上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Thank you. 层边纱的檐上，青石敲着心碗，喃喃细语时归来，燕子它不等人，五指方口墙，所以风筝机敲下声，春雨轻敛去，绣花谢落起唢呐声，爆竹人暗淡月弯弯，锣鼓转桃心路长长，烛火黄斑驳二十郎旁，谁家白墙照是谁家闺女脸庞，摇啊摇十五摇过春分秋是外 从心头里割下的我，一块肉像一个刀片，从来都不加思索。你锐利，我就腥风血雨，洋洋洒洒。 就让我今天见你几场作歌，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。谁可以谁可怜，谁有辜谁走过，我已经看到对方结果。就让我来代替你呈现情况，和我一起写一本情爱小说。越写越心酸，心越痛肉越痛，直到我花的感情才生动。 不要还给我，

自落寞。无论如何，我还是我，我宁愿平凡的简单，也不愿陪这个世界不在。 Time 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完整的心，如果

让我好难过，我 我是不是你最爱的人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当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却沉默不说。 还是会如你虚无的那个头像白天黑。 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？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？消失在风里的身影，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。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，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指引我靠近你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知道与我同行的声音柔情在哪里？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在意？是等太阳升起，还是意外先来临？我宁愿所有痛留在心里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。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，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你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哦，请照亮我前行。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，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你。

浮沉入花浓。若非寻于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。借问汉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有新妆。名花倾国两相欢，唱得君王带下好看。皆是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。皆是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。 当你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在闪烁着珍重珍重，当你静静看着我的脸，在闪烁这别送别送，当你走上离别的车站，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，眼看你的车子越走越远，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，千言万语还来不及说，我的泪早已泛滥泛滥，从此我迷上了